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这是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从西番雅书的第一句话。这耶和华的日子是指世界末日审判日，并且我们今天所有的圣经经文都在谈这个世界末日。我们的教会年快要结束了，我们只剩下今天还有下个主日，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新的教会年，我们从江宁起然后圣诞起开始。在教会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多思考整个世界的结束，耶稣末日的时候的再来。我刚才提到的西番雅书的经文让我们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审判日，所有敌对和拒绝上帝的仇敌他们会受审判。先知西番雅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通通地哀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对拒绝耶稣基督的人来说，那日子会好可怕。我们今天的书信从帖撒罗尼迦前书也都在谈主再来的日子，但是使徒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他强调我们基督徒虽然的确要警醒警守，但是我们不必害怕，因为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是光明之子，并且上帝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我们今天的入坛词照样给我们基督徒鼓励，让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是个充满盼望的日子。那里说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我们今天的回应经文也提醒我们，在天堂的人能够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是曾用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把他们的衣裳洗白净了。还有在我们今天的供祷文，我们求上帝坚固我们在这等待审判日的时候。现在只剩下我们今天正道主要的经文，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耶稣在整个马太福音第25章都在谈他再来的日子。这章很清楚，可分成三段。你如果身上有你们的有你的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看一下，跟着我看。在第一段1到13节，耶稣讲了10个童女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强调没有人知道他再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随时准备好他再来的日子。今天正道的经文14到30节就是这章的第二段。在这段呢，耶稣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关于3个仆人如何管理他们主人给他们的家业，给他的家业。借着这个比喻，耶稣要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等待他再来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要好好地使用上帝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和才能，在他的国度里服侍别人。在这章的第三段就是第31到40节，也是我们下个礼拜的正道经文。在这段耶稣形容他再来的日子会发生什么事，他会把万民分别出来，基督徒在他的右边，拒绝耶稣的人非基督徒在他的左边。接着基督徒会进入荣耀，拒绝耶稣的人会永远受刑罚。 这是第二十五章的一个简单的大纲。我们现在要仔细看我们今天的经文这个部分，第十四到三十节。在这个比喻开始的时候，因为主人要往外国去，他就把他的家业交给他的仆人。主人按这些仆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两千，一个一千。给了之后，主人就往外国去了。我们的经文继续第十六节说，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外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那第二个仆人啊，那个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接下第二个仆人的情况跟第一个仆人的一样，他给主人看他另外赚了二千银子，主人也称赞他，也欢迎他享受他的快乐。关于第三个仆人，我们的经文继续第二十四节说，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交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就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就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这个比喻的问题在哪里？前面两个仆人都一样得到主人的称赞，这两个仆人一样是好的，所以他们另外赚了多少钱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他们把他们主人所托付给他们的银钱去使用。这跟第三个仆人不一样，第三个仆人什么都没有做，主人把他叫做一个又饿又懒惰的仆人。所以第三个仆人的问题是，他连一点都没有行动，他连一点都没有使用他主人所托付给他的银钱。但是他这样没有行动，也只是他主要问题的外表症状而已。第三个仆人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他跟主人的关系。他怎么说？他对主人说，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因此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那么主人是不是真的一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他还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他还要聚敛，他真的是这样吗？我想不一定，但是至少这仆人认为他是这样，并且因此他就害怕，因为他害怕，他才不敢做什么，就去把银子埋藏起来了。前面两个仆人没有对主人有这个害怕，因此他们就放胆地去试着赚钱。第三个仆人反而怕他的主人，因此就没有行动。这三个仆人的行动或不行动是跟他们跟主人的关系一致的。 最关键就是这三个仆人如何看他们跟他们主人的关系，因为这个会影响他们做什么。主人最后把第三个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这是因为第三个仆人没有行动，他没有使用主人所托付给他的银钱。但是这仆人不行动，主要是因为他跟主人的关系是有问题的，他很害怕他主人，因此才没有行动。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比喻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比喻里面的主人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他的仆人是指着我们基督徒。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有些多，有些少，有些很光荣的，有些比较朴素的。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恩赐和才能，他也把我们每一个人安放在一些环境，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恩赐才能来服侍别的人。当我们还在这世界上的时候，还在等耶稣再来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使用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两或三个不同的环境或者不同的领域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小孩，我们都是住在一个家庭里面，这是上帝给我们安放的最基本的领域。我们成人也都住在一个工作的领域里面，如果在家里照顾小孩，你也是很多工作要做。那我们也都是生活在教会的领域里面，我们在这三种领域里面要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才能恩赐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在家庭当然是服侍我们的家人，我们工作的时候可以说我们服侍老板，但是我们主要就是在服侍所有因为我们的工作得到帮助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其他弟兄姐妹们，我们上个礼拜也谈了我们弟兄姐妹们之间如何需要彼此相爱。那么上帝要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好好地使用他所托付给我们的恩赐才能，他不要我们当又饿又懒的仆人不怎么行动。主要有两个原因，我们有时候的确是懒惰的不怎么行动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原因，第三个仆人没有行动，是因为关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认为上帝主要是一个要找我们麻烦的上帝，要审判我们的上帝，因此我们害怕，都不敢做什么。这个问题是比较抽象一点的，但是我看过很多基督徒，包括我自己曾经有这个问题。最常见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当我们很担心我们是不是在做上帝对我们的旨意的时候。那么想要做上帝对我们的旨意当然是好事，但是很多时候上帝并没有那么的具体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像圣经所说的，上帝常常要我们行事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要行事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有时候也许会问这样的问题，我要换个工作呢，或者继续做我已经有的工作，很担心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要跟这个人结婚，或者是上帝是不是要我跟另外一个人结婚，或者上帝的旨意就是 要嫁给哪一位，或者娶哪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要让我们小孩子上这个学校，或者我们在家里 homeschool， 在家里教他们就好了。有可能在这些和还有其多类似的问题上，无论我们做哪一个决定，我们都是在上帝旨意的范围之内。只要我们在圣经给我们的范围和原则之内，很多选择都是可以做的。我们不要害怕以为上帝要找我们麻烦如果做错，其实我们就是有很多自由，上帝给我们很多自由，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必那么的担心这样做是不是上帝所要我们做的，我们把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做的看得太重，我们就甚至或许以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靠我们正确的行动，我们太骄傲了。我们可以，我们应该放松，不必害怕。上帝是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如果真的做错，他会指引我们，管教我们，让我们回到正路。我们不必一直担心我们是不是做对，是不是做上帝所喜悦的，因此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有很多事情应该在做，在我们的家，在上班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周围一直有很多人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不必怀疑服侍他们是不是上帝的旨意，这是第一种，这个害怕就是第一种原因，我们有时候没有行动，没有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别人，我们太担心做什么才对。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因叫做属灵的原因。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属肉体的原因。这个肉体是指我们有罪的老我，在这方面呢，我们不行动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懒惰，我们太自私地就是不想要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别人，我们照顾自己就好了。这个不行动的原因是比较容易理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在家里有时候不怎么关心我们的家人，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不怎么认真，我们在教会不想要参加什么服侍，我们常常就是懒惰了，这是第二个不行动的原因。那么无论是哪一个原因，我们常常就是那又饿又懒的仆人，也只配受到主人上帝的愤怒和刑罚。在上帝面前，我们唯一真正能依靠的不是我们劣质的行动，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所做的行动。耶稣的确不是一位又饿又懒的仆人，他是唯一真正良善、真正忠心的仆人。他又不害怕他的父上帝，他又不自私地只管自己，只留在天堂不下来拯救我们。自从他30岁开始服侍人的时候，他非常认真地行动，他不断地医治人、照顾人、教导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为我们罪人舍他的命在十字架上。圣经说耶稣被交出去受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了我们称义。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复活，上帝赦免我们又饿又懒的罪，也释放了我们，给我们动机和力量去行动服侍别人。我们可以放胆地去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地使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和才能，在家、在公司、在教会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不必害怕，上帝是爱我们的天父，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已经完全和好了。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不必害怕，因着上帝给我们福音的力量，我们也可以跟那自私的又饿又懒的老我打仗。我们可以当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服侍别人。求上帝帮助我们如此去做。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